世界有多大，沿着一带一路我们一起出发。中欧发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特约布拉格之恋，走进捷克，办理捷克绿卡只需要1到3个月获得自由出入欧盟居住身份。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，13552053567。 拿到居留权之后，是否可以在捷克贷款购房呢？ 拿到捷克绿卡后，您在捷克购房可以申请贷款，形式和国内类似，也就是用房产做抵押，从而获得贷款。根据您的收入状况，您能获得最高总款70%的贷款。您知道吗？在捷克，孩子出生还能够减免房贷哦。 申请人父母可以一起申请捷克居留吗？ 根据捷克法律，主申请人24岁以下的孩子以及父母都能跟随主申请人获得捷克的居留权。 快速办理捷克及欧盟绿卡只需1到3个月，自由进出申根国家，

巅峰聚会，重聚六幺八，上汽大众年终抢购会开启了，低首付零利率，最高可享30000置换补贴，缴纳100元意向金可享5000元大礼，并可参加意向金抽大奖活动，订车可参加循环抽大奖，尊享赏车，非凡体验。凯威富雷上汽大众报名热线6937-8663。 启辰七座 M50V 全新上市，7平米大空间大享受的 MPV， 国产的价格，合资的品质，关键是大哟！详情请咨询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，电话03123669210。 巅峰盛会，重聚六幺八，上汽大众高超联枕 4S 店年终抢购会，诚邀莅临，低首付，零利率，最高置换补贴30000元，超值优惠，前所未有，详询8035-1111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May God bless and keep you always. May your wishes all come true. May you always do for others and let others do for you. May you build a ladder to the stars and climb on every rung. May you stay. 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声音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其实不大，可是他的声音却很苍老。这是 Jack Burr 演唱的 Broken。 生活当中我给自己藏了很多小幸福，比如说我买了很多喜欢的书放在书架上还没有去读，我想去某个地方旅行呢，可是一直还没有时间去，买了很多部经典电影还没有看。当我心情不好情绪低落的时候，就会拿一个出来，让生活立刻有了小满足和小快乐。我把这个呢叫做藏着的小幸福。 离 家的路有多长，流的泪就有多滚烫。陌生过多少肩膀，思念才开始变坚强。世界仿佛是道墙，分开我们的是片海洋。我把心挂在天上，如果此刻你在看月亮，明亮月光哪里都一样，只是照在不同人心上。明天月光还是会出场，只是心上人已经散场。明亮月光哪里都一样，只是照在不同人心上。明天 生活当中，我给自己很多小的心思，比如说我买了很多喜欢的书放在书架上还没有去读，我想去某个地方旅行呢，可是一直还没有时间去，买了很多部经典电影还没有看。当我心情不好情绪低落的时候，就会拿一个出来，让生活立刻有了小满足和小快乐。我把这个呢叫做藏着的小幸福。 我曾经单纯的想留住你，也留住月光。从前熟悉的模样，现在谁陪在你身旁？明亮月光哪里都一样，只是照在不同人心上。明天月光还是会出场，只是心上人已经散场。明亮月光哪里都一样，只是照在不同人心上。明天月光还是会出场，只是心上人已经散场。 下午找一块草地，跟心爱的人躺在银杏树下，暖暖的阳光穿透金黄色的叶子滴在脸上，时光蹑手蹑脚地从身上蹦过，你就会觉得以往所有的挫折都会在那个时候得到补偿。风景不需要任何回报，只需要在心里面最柔软的地方珍藏起来。当未来的某一天你记起这个时候的所思所想，幸福的味道就会在瞬间爬满你整个脸庞。 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。忆童年时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吹红了花蕊，你今夜添了心碎，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

许美静，生活不是等着暴风雨过去，而是要学会在风雨当中跳舞。那些曾经美好的一些时光，虽然是催老了我们的容颜，可是也丰盈了我们的人生。不要特别在意别人在背后怎么看我们，怎么说我们，因为一些言语是改变不了事实的，而很有可能会搅乱我们的心情。所以做一个很单纯的人，做一个心中充满了阳光的人，走一段我们自认为非常幸福的路啊，过好我们的日子，其实是每个人的智慧了。这首歌来自汪峰，《旅途》。 可是我想，你会明白。